欢迎收听由寒武纪念出品，起声幻影制作的《丑奴儿》，作者非我，主播守护严卷，后期雨桐，第30集，凶残的倾轧一。因为承欢的郁闷太过明显，轩辕竟一时没忍心丢下他自己走，便抛开身份陪着他在门口蹲了一会儿。承欢看他的眼神就变了。 你也会做这种事情啊？他嫌我这么蹲着丢人，骂我好几回了。 轩辕竟嘴角一抽，忽然觉得他那皇上弟弟好像有点闲。他是皇上，自然要比旁人更注意规矩仪态，一国之君哪能马虎呢？承欢觉得他说的有道理，便有些心疼轩辕林。他还没被赶出来之前，总见他批折子到半夜，当初是觉得他有意冷落自己，任凭自己如何勾搭，连看都不看一眼。现在想起来，大约冷落是真的，忙也是真的。 那你快走吧，你们是兄弟，你又是王爷，哎，你能帮他做好多好多事情吧。 轩辕竟无语地看着他，他堂堂贤亲王，在承欢眼里竟然只有这么点用处。他想为自己辩解几句，但承欢跳了起来，硬生生把他推了出去。轩辕竟还从没有被这么不待见过，颇有些哭笑不得，越想越觉得有趣，便径直去寻了轩辕离。他一连好些日子都没能正经用饭，人看着明显的瘦了，但精神很好，只是轮廓越发刚硬，眼神也更加犀利。皇上猜臣自何处来？轩辕林笔尖一顿，抬头看了自家兄长一眼。 皇兄，你是领了朕的旨意去的太极殿，难不成还能去别处？ 轩辕竟一笑，臣的确是自太极殿来，却不是自己出来的。程公公力气果真不小，生生将臣推了出来。轩辕凛微不可察的一僵，耳朵轻轻颤了颤，随即他面露愠怒， 他好大的胆子，竟敢对你无礼。 他话说得冷，表情也凶巴巴的，可眼底却不见多少怒色，可见是并不真觉得承欢此举很过分。轩辕竟忍不住摸了摸鼻子，有些拿不准轩辕凛这态度，是因为承欢往日嚣张无礼惯了，这点小事算不得什么，还是在这个弟弟眼里，承欢的位置并不比他这个兄长差多少。也不算无礼，好歹是一片忠君之心呢。轩辕凛眉梢微微一挑，语调不自觉上扬。 哦，皇兄莫不是被那奴才框住了吧？ 承欢那副样子，哪里知道什么叫忠君，整日里不给他找麻烦便是很难得了。轩辕竟有心逗他，便顺势点了点头。皇上说的有理，臣这便回去找他算账，实在是没有规矩。他转身要走，轩辕凛咳了一声， 皇兄留步，何必与一个奴才计较，看在他在太极殿殷勤侍奉的份上，饶了他吧。 轩辕竟转过身盯着轩辕凛看，嘴角不自觉翘起来。轩辕凛被看得有些不自在，连忙挥了挥手， 你若是无事便回去歇着，眼看春耕将至，朕想将这差事交给你去办。 轩辕竟领了旨意，晃晃悠悠往外走，看着姿态轻松，表情却有些古怪，仿佛是想笑，却又生生忍住了。自己怎样都行，旁人一下也动不得，这样的心思都有了，竟还说半分也不喜欢。轩辕竟抬手揉揉额角，心里纳闷，以往也没瞧见轩辕里有着口是心非的毛病，这是什么时候出现的？莫不是承欢惯的？轩辕竟想着承欢那毫不掩饰的感情，一副恨不得将心掏出来的架势，忍不住叹气，八成便是如此了。他有些怜惜那个奴才，心里很想将他当成弟弟，可惜的是他被皇上带上了龙床，即便如今困在太极殿，可也不好随便接触， 帝王的心思不好琢磨，他总觉得说不得什么时候那小子便要再回到大明宫去。轩辕镜本只是猜测，却不想这天晚上承欢便真的被带进了大明宫，却不知轩辕镜想的那般旖旎，而是五花大绑被一路拖了进去。此时轩辕镜兀自出了宫，承欢也在他走后脑中灵光一闪，想出来一个主意。他跑去偷了春明的衣裳，暗地里换了，又拿了枕头将自己的衣裳一裹，往杂物堆里一放，瞧着像是在撅着屁股找东西的模样。他假模假样地和自己说了几句话，然后低着头去开门。禁军将佩刀交叉拦住他的去路，承欢紧张的一哆嗦，没敢抬头，捏着嗓子指了指自己做出来的假承欢。 贤王殿下刚才落了东西，奴才奉大总管之命送回去。 禁军低头看了眼他手里拿着的东西，又探头去看院子，里头假承欢正在找东西，屁股不时一扭一扭，连看都没看他们。禁军没看出来不对劲，挥了挥手让他走了。承欢心里一喜，又不敢露出来，激动得直哆嗦，加快脚步往前走。等瞧不见太极殿那些禁军了，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，靠在路边的灯柱上拍了拍胸口，刚才真是吓死他了，还以为会被抓回去。他既得意又有些懊恼，早知道出来这么容易，他之前何必浪费那么多时间，就能早一些看见轩辕礼呢？ 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，不吃饭会饿的吧？饿肚子的感觉可不好受。 他拍了拍自己的肚子，心口闷闷的疼，可眼下他不能去大明宫，也不敢四处溜达，万一被别人认出来可就要倒霉了。他还记得张晋忠说的那句话，他说轩辕领下了旨，若是禁军瞧见他不必上报，当场便能废了他的腿。他心里一哆嗦，下意识蹲下去抱着腿揉了两把，悄咪咪往假山群里躲，然后盯着天空算计着时间。他知道轩辕领的性子，即便是不舒服也不会丢下政务，这会应该还在御书房，运气好的等不了多久就能看见人了。干等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，承欢缩成一团，没多久就开始困倦了起来。他张嘴打了个哈欠，听见外头有人在说话，连忙将打了一半的哈欠憋了回去，捂着嘴不敢出声。外头的声音有点耳熟，好像哪里听过，但轩辕领不太往后宫来，他也就更少来，这些女人的声音很难记得清楚，但他听着听着就知道那两个人是谁了。 孙桃姐姐，我们主子就是一个小贵人，当不起玉嫔娘娘的厚爱，这些赏赐还是请娘娘收回去吧。 小琴，你也知道你们主子就是个贵人，他可是三四个月没去给玉嫔娘娘请安了。一个贵人架子这么大，现在连玉嫔娘娘的赏赐都不接，怎么不把娘娘放在眼里啊？ 两人叽叽咕咕说了半天，承欢总算把人长什么样都想起来了。苏桃倒是好说，后宫就两个嫔位，一个玉嫔一个元嫔，大宫女时常往大明宫送东西，怎么都能混个脸熟。至于这个小琴儿，名字就有些陌生了，但也不是完全没听过，何况他还说他主子是个贵人。承欢想了想，总算想起来了，就是住在西峦阁的那位，封号是个文字，平常就不怎么受宠，人也不爱说话，宫殿也偏僻，宫里又没有主位，鲜少露面，这么老实的一个人怎么和玉嫔起了冲突？两三个月没去请安，承欢没琢磨出别的事情来，只是觉得玉嫔有些嚣张，一个嫔而已，还不是西峦阁的主位，凭什么要人去请安？他忍不住撇嘴。外头小琴儿似乎挨了一巴掌，苏桃的声音高了起来， 这可是娘娘赏的，回头可请你家主子一口一口都吃了，敢剩下一丁点儿， 就别怪玉嫔娘娘治他大不敬之罪了。 吃的，甄嬛摸了摸肚子，还有点饿了，可是那文贵人不想吃，能不能给他吃啊？ 从到了太极殿，他虽然俸禄没被克扣，但往常他在大明宫吃的都是轩辕岭的剩菜，怎么都比这些好。 他已经馋了很久了，想吃肉，想吃鱼，想吃鸡。 好歹玉嫔也是一宫主位，还是赏给别人的东西，应该不会多差吧？可怎么去要呢？ 他正纠结，外头苏桃已经走了，小青儿呜呜的哭了一会儿才想起来要走。 陈欢捂着脸朝他招手， 哎，小丫头，你过来。 小青儿警惕地看着他，你是谁？你想干什么？ 陈欢指了指他手里的食盒。 你是不是不想吃啊？给我好不好？ 小青儿看他的视线带上了几分古怪，这小太监该不会是个傻子吧？这东西一看就有问题，他竟然还要吃。 这东西不能给你，玉嫔娘娘会追究的。 你不说我不说，他怎么会知道？你家主子又不想吃，你等我吃完，然后你把空盘子拿回去，就当是你家主子吃了。 小青儿一愣，这倒是个好主意，只是他怕那汤里有东西害了这小太监的命，因此仍旧很犹豫。 陈欢还没想清楚这里面的关窍，见他僵住不动弹，便伸手自己拿了过来，闻着香，可却看着不清楚里面是什么材料。 陈欢滋溜了一口，味道淡淡的，就有点嫌弃。 哎，玉嫔这么小气吗？连个鸡腿都没有。 小青儿愣住了，紧张地盯着陈欢看。陈欢还当他是认出了自己，心虚地扭开头，把空了的碗丢回了食盒里。 你快走吧，别说我在这里啊，不然别人就知道这汤是被我喝了。 小青儿还是不太放心。 小公公，你赶紧去太医院看看吧，这汤里可能有东西。 陈欢没感觉到不对劲儿，但见他说得很诚恳，也就点点头，但心里没打算去。他现在哪里都不敢动弹，万一被人认出来，可就赔上了一条腿了。 小青儿没敢多待，便很快提着食盒就跑了。 陈欢等他走后才觉得肚子疼，有点想去茅厕，可又不敢动弹，但很快肚子里的痛楚就不是去茅厕能解决的程度了。他后知后觉地想起小晴儿说的这汤里可能有东西，顿时把自己吓出一身冷汗。他不会被毒死吧？ 察觉到肚子里的疼消停了下来，心里松了口气，不用死也不用被砍掉腿，真好。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，心想以后可不能乱吃东西了。他后怕得很，又想起来轩辕岭上次中药的事情来，心里再次充满了懊恼。他想不起来自己被罚得半死不活，满脑子都是轩辕岭，觉得他当时一定对自己很失望。 本章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